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嗱，咁啊，歡迎大家翻到嚟呢個浩浩雙雙啦。咁啊，頭先我講過咧，就係首先1970年啦 ，John Conway 啦，嗰個叫 Game of Life 啦，即係我哋其實喺呢個節目入面係介紹過噶嚇。咁樣咧，但係後嚟就俾一個經濟學家咧，就 Thomas Schilling 咧，就佢亦都係有個咁嘅概念咧，就話可唔可以用一個即係電腦嘅模擬啊，一個 modeling 啦，叫做咧，就嚟去了解一下即係人類嘅各種嘅經濟活動咧。嗰、那個演變呢咁樣，咁但係佢因為1969年提出呢，其實佢仲比阿 Conway 早一年嘅，咁但係佢嗰陣時就即係佢諗嘅嘢太複雜、Conway 嗰個就好簡單就即刻做到，咁但係佢諗嘅嘢就比較複雜呢，就去到1996年呢，就是、兩個科學家，一個呢就叫做 Joshua Epstein 啊，個姓都比較古怪嘅、EPSTEIN Epstein， 另外一個叫 Robert Axtell， 就 AXTELL 啊，呢個姓又真係好罕有。咁呢兩位科學家呢，佢哋就真係呢就做咗呢個咁嘅實驗出嚟，即係一個電腦要寫個 program 啦，咁佢亦都呢就發表咗一篇嘅文章呢，就叫做 Growing Artificial Societies， 就點樣去培養一啲人工嘅社會啊。其實有時呢佢哋甚至呢啲叫做咩呢，叫做人造生命，就唔係 AI， 係 AL。AI 大家知啦，人工智能㗎嘛，係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嘛。咁但呢啲叫 Artificial Life,AL。咁呢個 artificial life 呢，佢就係、又係喺個電腦程式上面呢寫咗好多各種唔同嘅規矩，就話喺一個其實佢最先嗰個唔係好大嘅，就好似51格乘51格嘅一個好似嗰啲圍棋棋盤咁樣。咁佢就呢入面呢就有啲咁嘅 agents 啦、即係個行動嘅主體呀咁樣呢。咁但係呢就周圍呢佢擺咗一啲呢就叫 sugar 嘅嘢，即係佢叫 sugar 啦，就係啲糖嚟嘅。其實就等於我哋一個喺一個自然嘅環境入面呢、有一啲咁嘅資源。 哦，即係啲資源係 係啦，即係一個隨機分布嘅， 就揾 係啦。咁佢咧，咁佢係會喐嘅嚇，即係嗰個 agent 嗰啲 agent 一格格咁啊會喐。咁但係喐下喐下時期咧，佢如果遇到啲 sugar 咧，佢就可以食咗啲 sugar， 食咗啲 sugar 咧就會即係叫做消化分解啊，然後提升自己嘅能力啊咁樣樣啦，係嘛？咁又繼續去揾啊咁樣樣嘅。但係如果你好耐都揾唔到咧，你就會 死， 即係手軟腳軟啊，會死啊咁樣樣嘅。咁佢話好明顯地咧。即使你開頭係用一個好 random 嘅， 好平均， 係好平均嘅方式嚟去分佈啦、你有其中一啲 agent 咧，佢自然地咧，佢就係因為一個隨機嘅一個累積性啊，呢個純粹有一個累積嘅演變啊嘛，就係、有頭先講嗰啲所謂反饋回路嘅問題啦、feedback mechanisms 啦、就真係咧會有啲 agent 咧就會越嚟越強壯。 咁好簡單啫，咁啊真係 有啲 agent 就會越嚟越弱就淘汰。 你梗係食咗啲嘢，食咗啲糖，咁你真係喐得快啲，或者繼續喐得到啊嘛。係啊，咁你再揾咯。 又咁簡單啫嘛。 冇錯。 係啊，咁所以嗱，當然其實呢樣嘢咧，即係人類自有少少思想啊，即係懂得呢個世界，都明白呢個道理㗎啦。但係就要等到唔知幾多萬年、幾多千年咧，先至等到1996年咧，即係先至我哋真係一個好嚴謹嘅用一個數理嘅模型。嚟去示範出嚟，係真係咁樣樣，係咪啊？咁呢個叫 sugarscape 啊，大家其實咧亦都可以上網抄下嘅。好啦，咁但係咧，其實呢個 sugarscape 咧就講，即係富者越富啦，嗱貧者越貧，頭先都有講啦嚇，手軟腳軟。但係其實貧者越貧呢樣嘢咧，其實亦都大家要明白，真係咧有一樣嘢叫貧窮陷阱啊。貧窮陷阱咧就係話真係你一跌咗落個陷阱入面咧，因為你作為一個要維生嘅話咧，你係有一個最起碼最基本嘅。能力啊，係嘛？即係嘅要求噶嘛。但係如果你真係因為疾病啊、意外啊，影響你嘅謀生嘅能力啊，你一低過某一個水平嘅時期咧，我哋成日就話啊，其實咧就天助人助啊嘛。啊，其實咧人咧要自強不息嘅，鬼唔知咩？其實大部分人都想自強嘅。即係你諗下呢個世間上啊，有幾多人係想俾人施捨啊？嚇！即係根本有好多人。點解其實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好多人呢明明係有資格去領取綜援嘅佢都唔會申請嚇、就係佢覺得呢係一種嘅羞恥 嚇、 或者係有損佢嘅尊嚴嘅自尊係咪、其實人係有自尊㗎嘛有少部分人我相信其實好少嘅啫嚇有少部分人可能真係呢完全呢就係好食懶飛就貪圖呢啲嚇當然佢亦都係走呢個制度上嘅漏洞啊咁樣樣啦嚇其實呢一個好出名嘅就即係俾人講好耐啦10年前南亞海嘯一下子死咗23萬人嗰次咧，其中咧有一對夫婦咧就係、死裡逃生， 佢係去度假嘅、嗯、我唔知係咪馬來西亞定印尼定邊度度假啦。咁但後嚟呢返到嚟啲人好開心啦，就啊你喺嘅死裡逃生喺海上入面啦。點知俾人呢嗰啲記者一查呢，原來佢就呃緊綜援嘅。 係。 兩公婆呢就係、是、啊唔知炸帝離咗婚。嗰、那個女嘅呢就係、是、炸帝係單親諸如此類。嘩就窮到窿呀，咁就申請綜援。點知原來呢攞咗綜援呢偷雞呢就兩公婆呢、哎、就去度假。 嗱 呢、啊這個好出名呀，即係當時報紙好出名，不過十年前可能大家冇咩印象啦。咁但當然呢啲個案呢一定係有嘅、 啊。 但係個問題你話普唔普遍呢，我相信其實唔普遍。 我即係調返住咁講喎。啲人會成日話啲人呃綜援爛嗰啲咧，就好好憎佢，好仇視佢噶嘛。但我又好少聽啲人講話咧，佢啲富家子弟其實仲多啦。咁有好多富家子弟調翻轉咧，其實佢都真係好爛噶，完全好食懶飛噶。但係啲人就覺得呢個係一個機率問題，係一個好運，即係佢天生，只不過或者佢個爸爸係好即係得出嚟嘅成果啦。佢又唔會覺得好憎呢啲人，即係可能都有啲憎。 好得意嘅， 但 係 個問題就唔會咁睇啦。 係啊，係啊，咁當然呢，其實即係我好耐以前呢都已經聽人講啦，就話呢做人呢就千祈唔好憎人富貴厭人窮咁樣。咁、嗯、但係呢即係其實呢，即係我開頭最先聽嘅時期好耐好耐啦，即係咁我就覺得啊好有道理啊，呢啲係基本人生智慧啊，即係一個人嘅正面嘅態度啊，唔好憎人富貴厭人窮啊咁樣。咁但係其實而家嚟講呢弊家伙啦，我年紀越大呢大家都知我㗎啦、啊、越老越激㗎嘛、啊 嗯、 我年紀越大呢越嚟覺得呢句說話呢其實呢係唔啱嘅，其實係要憎人富貴厭人窮嘅。但我厭人窮呢，我唔係話睇唔起佢厭人窮、啊、而係我係厭呢個社會上唔應該有貧窮。系咪啊？呢種貧窮嘅現象啊，我所厭嘅係呢種現象。而呢個富貴呢，其實我亦都唔係話真係厭惡嗰個人富貴，亦都我針對嘅就話社會上面係咪需要有咁巨大嘅私人財富？ 嗯 啊、所以咧就變咗我而家咧慢慢有啲唔同意呢句説話啦嚇，咁啊扯開咗啦係嘛？咁但係講翻咧就係話嗰個貧窮陷阱咧，唔淨止一個人喎、啊，其實喺2005年啊，即係八年前九年前啦嚇、啊，即係就嚟十年啦。咁其實一個好出名嘅美國經濟學家啦 ，Jeffrey Sachs 啦 ，SACHS 嚇，好出名嘅呢個經濟學家。咁樣咧，佢當時好似係喺美國，唔知係咪哥倫比亞定哈佛啊？佢係最後生攞到教授呢個職銜嘅一個經濟學家嚟嘅啊 ，the youngest economics professor。咁樣咧就，但係佢亦都喺聯合國咧。好咩㗎，好有地位嘅，佢以前係安南嘅顧問，而家係潘基文嘅顧問嚟嘅，幾犀利呀，即係嗰個聯合國秘書長呀，咁嗰個聯合國千禧發展目標呢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 呢，其實佢係有份草擬嘅，係佢提倡呀，咁、啊、但係呢個 Jeffrey Sachs 呢，佢2005年呢就寫咗本書，係佢第一本書啦，我當時又好彩無意中打下打書釘喺書店呢，就即係差唔多2006年咁上下，我就買咗嚟睇。咁我睇又好欣賞，因為佢呢就叫做佢自己提倡叫臨床經濟學，佢話係好有趣嘅呢、這個概念 clinical economics。 佢意思即係話呢，其實我哋睇好多嘅社會，特別即係好多嗰啲第三世界國家呢，點解佢長時間陷於咁嘅貧困呢，經濟長時間停滯不前發展呢，其實我哋真係應該完全用一個呢好似一個臨床嘅一個醫生嘅角度、 嗯 哦嚟去診斷，即係真係要好全面、好周密嚇、好、啊、客觀嚟去診斷佢個病因喺邊度。因為個問題大家都知道，你診斷錯誤咧，你開嘅方咧就一定錯誤啦，係、嗯、嘛？即係害死人添啦，係嘛？咁、嗯、所以佢話正確嘅診斷咧係極其重要嘅。咁佢咧就喺本書入面咧，佢就嘗試進行一定即係。嘅診斷，但係佢就舉咗入某啲嘅國家做例子，但係其實佢唔係針對， 即係 佢 即係醫生咁啦。醫生咁就提出一啲原理咧，係啦，點解會窮啊？呢個 點解會窮啊？咁樣樣嘅。咁、但係咧嗰陣時我好信服嘅，點解咧？因為其實嗰陣時咧，我未係真係傾向馬克思嘅。我嗰陣時我仲係用一個非馬克思嘅角度嚟睇咧，咁我又覺得啊好有道理啊。但係其實老實講，我對於呢個西方霸權咧，即係殖民主義嘅危害咧，那個認識咧係可以話係遠遠早於即係馬克思，亦都唔係咁講嘅。講真，應該話因為我中學嘅時期咧，大學我已經有接觸馬克思啦，但係嗰陣時即係我就唔信啦。咁、所以咧有好長時間，即係我當咗自己係完全係已經否定咗馬克思啦。咁但係你話我對呢個西方對世界嘅危害咧，其實我呢個認識係好早嘅。即係我相信咧，即係比各位都早。咁但係即係各位嚟講咧，如果你真係而家係聽緊或者睇緊我呢個節目嘅話咧，可能你都唔多唔少受我影響啦，係嘛？因為你嚇、啊、未聽未睇《浩浩雙雙》嘅時之前啊，我可以大膽咁講咧，其實你哋對嗰個西方對世界各個民族嘅維和咧， 一定是低很多的，認識是一定低很多的。你聽完我講之後呢，你就知道，因為我們學校沒有教的嘛，即是傳媒又不講的嘛，尤其是我們是殖民地的嘛，我們從來受歐風美語的影響的嘛，我都講過啦，特別是講英文的人幫我們洗腦洗了百幾、一百五十幾、一百六十年的嘛，咁、我哋鬼知咩，係咪，即係你係要好主動去捐東捐下，自己搵書睇，你先至呢就一輪半爪咁砌呀砌呀砌返出嚟。 或者嗰陣時好主動去捐東捐下搵書睇，睇完都係啲西方嘅書，真係都係啲嘢。 係呀、其實啱呀，其實我第一次睇一本書呢係令我真係震驚嘅，震撼性嘅呢，知道原來西方人呢即係喺我哋心目中原來就係、是、文明嘅代表啦，先進文明啦，係咪，原來佢係為世界帶嚟咁深重嘅禍害呢。嗰本書呢係咩呢，佢係雖然用英文寫，但係嗰兩個作者佢兩個作者嘅，我好記得當其時係大概1984年咁上下，係北歐人嚟嘅，所以其實基本上佢哋唔係 Anglo-Saxon 嗰邊嘅，就係北歐人，即係佢哋咧反而係更加即係持平中肯。佢哋寫咗一本書叫做 The Future in Our Hands， 未來在我們手中嚇。嗰陣時咧就我直情係影印咗嗰本書，因為我喺大會堂高座圖書館借嘅，我中意到不得了。出之呢我就走去都花咗唔少錢㗎、即係出去影印啦，因為嗰陣時即係影印唔係咁普遍啦，你要出去搵啲鋪頭啊咁樣，咁我釘裝埋而家仲喺度嗰本書。咁所以呢即係話我哋對即係西方殖民嘅禍害呀、西方霸權呀、其實個掠奪呀，我都係認識得頗早嘅。咁但係頗早得嚟呢我就未曉得結合埋呢個馬克思嘅分析嚟去睇。咁而家呢我就將兩樣嘢結合埋。咁、當然就係個結果就係、資本的衝動啦，寫咗喺嗰度啦，咁樣係咪。咁但係講返 Jeffrey Sachs 呢，佢嗰個貧窮的陷阱呢，其實佢就講得好，有一句其實佢最重要一句就係話，你成日話呢要佢哋即係應該自力更生、一步一步爬上嚟、但你好忘記，即使有一條梯，即係我哋能夠建構一條梯，係咪，就係話嗱，呢條梯呢就叫發展之路啦，嘅康莊大道啦、The road to development、economic development 應該咁走啦。但係如果好多第三世界國家，佢點樣努力都好，佢連呢堂梯嘅第一步啊，佢摸唔到， 摸唔到， 即係喺個井底度咁先算啦嚇、你話有堂梯落嚟嘅，但係個問題原來佢跳嚟跳去，佢連第一步嗰堂梯第一級佢都摸唔到、你叫佢點樣爬上去啫、你係爬唔到嘛？呢個唔係我講嘅，呢個係 Jeffrey Sachs 講嘅嚇。咁、所以咧，佢就話你，佢當然佢係特別去強調。話西方國家係有乜責任嚇、即係喺道義上啊，各方面都好咧，係真係要大量嘅呢啲經濟援助，我哋叫 foreign aid 嚇、咁樣咧就係、其實聯合國好似喺上世紀末咧已經係做咗一個好強烈嘅呼籲㗎啦，就係話咧就叫嗰啲先進國家咧每年咧至少咧，如果冇記錯，好似係0.7%嘅 GDP。0.7%嘅 GDP 咧，係應該攞出嚟去進行第三世界國家嘅援助嘅。咁、但係長久以嚟咧，其實係除咗極少數嘅北歐國家，同埋有一段短時間日本係接近呢個數，北歐有啲國家甚至超越過0.7%。但係咧就最衰呢啲 Anglophone 呢啲啦，英國啊、美國啊呢啲咧，完全係做唔到。而美國係作為世界上最富裕嘅國家咧。佢長時間咧係停留喺0.1、0.2咁上下嘅啫，特別係喺死人報薯仔。誒唔好意思，我講親報薯仔咧，我一定要加個死人嗰兩個字嘅，真係冇辦法，唔好意思啊。 不過我咁聽咧，即係佢就話啲窮人就即係窮嘅國家啦，就算有條梯去自立咧、即係佢連摸個梯都摸唔到嘛。但係我又覺得佢個講法就係話啲富有錢嘅國家啦，發達國家應該去捐錢咧，我覺得其實咁樣都冇乜意思啊。 哦，咁啊，梗係啱啦。 即係要一班有錢，即係已經係得到咗咁嘅利益嘅階層咧，佢哋仲要幫翻啲其他競爭者去搶佢哋啲資源咧，其實調翻轉嚟講，其實都係好荒謬。